完全依靠阿弥陀佛。我们能信吗？能信。什么道理？华严经常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我们本来是佛吗？所以阿弥陀佛能加持得上啊！如果本来不是佛，阿弥陀佛也无可奈何了。本来是佛啊，只要帮助你回头觉悟了，就是啊。所以佛教化众生，他因人施教啊，人的根性不起。叫小根的人，叫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。啊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帮助你断恶修善。啊，断恶修善，你在六道里头，你不会堕三恶道，你会慢慢的上升到三善道。啊，这对小小根讲的，根再稍微利一点，他就帮助他转迷为悟。啊，我说慢慢明了了，这六道是怎么回事？十法界是怎么回事？把这个搞清楚了，你就会想到，我不愿意住六道，我愿意住四圣法界。知道什么？那个地方比我这里好，能去得成，不是去不成。啊，到那个地方去了，佛菩萨再教你，这还不是真正的好地方。真正的好地方是无量寿啊，十报头的人就是无量寿啊，生死才真正了了。那么生释迦牟尼佛的四圣法界就是方便土，总不如极乐世界的方便土好啊！所以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劝导我们，诱导我们要放弃娑婆世界啊！现在讲移民呢，移民到极乐世界我们一生能去，所以学佛终极的目标我们就是在取极乐世界啊，我们不搞别的，到极乐世界得大圆满，得大心，要清净，要平等，清净平等，智慧源源不断的出来了啊！没有得到清净平等，智慧透不出来，所以放下很重要，什么都要放下，你不放下就染污，就不平等。所以一切要放得下，通通不要放在心上，你决定占便宜，便宜可占大了啊！为什么？明心见性的啊，明不了心，见不了心，就是不肯放下。 啊，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啊，想不想向上提升？想上二层楼，底下这一层的方向。想上三层呢，二层要放下，你才逐渐向上提升。嗯，只要你放不下，你就停止在此地了。断我修行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就是放下，就会上升。如果放在心上，就变成果报，我三恶道。善三善道啊，就变成果报了啊。放下的时候提升了，超越了，不受果报啊。欧耶大师讲的话是真的。第一个，信自己啊，信自己，信什么？佛说的，是心是佛，本来是佛，这个要相信啊，我们才能回头。如果我们不相信，不敢承担，就回不去了啊。直下沉荡，一丝毫忧郁怀疑都没有啊。谁是佛？我就是佛啊。学佛的人不能没有这个信心，没有这个信心他成不了佛啊。是心是佛，那现在呢，我是心作佛，我下个决心我要作佛。我本来是佛，我现在要作佛，哪有做不到的道理？肯定成功啊！这八个字是净宗疑论的根据。我们今天信愿持名求生极乐世界，这种行动就是实行作福这是佛教的教学究竟圆满啊。在这个世界，方东梅先生所说，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达到了啊。在这个世间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身心都没有一点压力啊，生活的轻松快乐，这就是幸福。那自己一定要知道啊，大富大贵，他烦恼多，忧虑多，不舒服啊。李嘉诚，我跟他见过面的，香港首富啊，晚上不吃安眠药睡不着觉啊，那他就没有过自在了。啊，陆克文做了澳洲总理，邀请我去访问。我跟他见面的时候，端着大杯子咖啡，告诉我一天要喝五大杯。我说为什么？提精神，那很苦啊，那不是快乐啊。啊，那我大杯得五大杯。啊，所以我跟他开玩笑啊。我是在古代啊，中国在古代 做官，人人都喜欢做官。为什么？做官这个行业是最有快乐的啊，待遇还不错，地位很高，受人尊敬，没事干。社会上人人是好人，事事好事，没有作奸犯科的事情，你说他多自在啊？没事干什么？每一天游山玩水啊，写文章，写诗词，四库全书，几部一大半都是这些人留下来的，他没事干，这快乐啊！现在做官苦苦啊！啊，不说别的，啊，天天接见人跟物事，我都感觉到很痛苦。古时候这个祖师决定不会干这个事情，所以现在变了啊！最快乐的行业，事情最少的行业，现在变成最复杂、最难办的行业啊！得做官。净土念佛法门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，那难中之难，无故此难，这个话是佛说的，不是别人说的啊。所以你对这个经有怀疑，你对其他的法门经教有爱好是正常，啊，绝对是正常的。啊，遇到这个经能产生爱好，那是真难。你能把其他东西也放弃，难中之难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一生决定成佛。啊，掺杂别的东西在此地，你不一定能往生。啊，不往生的话，在六道里修行，就得要无量劫。所以真正能够信要受持，这个人不是凡人，这是大善根大福德的人。那我在这一生当中，你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我是什么时候在专攻一切方向？85岁啊。你就晓得多难了。等于说85岁之前对这个经认识不清楚啊。啊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决定转工。没话说。啊，这么舒适。这样彻底。找不到任何一部经能跟这个法门相比。若一日，若二日，到若七日成就。啊，没有第二部经有这个说法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对这个经，这种说法怀疑啊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？啊，那么确实你能够相信，你能够爱好受持，必定过去生中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无量无边，你这一生碰到你才直截了当就去了。那我们在前两个星期看到一个信息，几年前的事情，有个小孩10岁念佛往生，啊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，这个小孩居然 他一点都不困难。他七岁的时候开始念佛，十岁，三年了，真走了。我们跟他比差太远了，我们要搞到85岁才相信，这个小朋友7岁就相信，听到就相信，就没有怀疑。啊，10岁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啊，这个资料我们有。啊，希望多印一些，我们带在身上。真不容易啊。啊，我们看了之后自己想想。肯不肯干，要不要放下万缘，一向专念？那发菩提心，就是维耶大师所说的真性真愿，那就是无上菩提心。真性真愿后头的真干，真干就是一向专念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专念阿弥陀佛，啊，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，同德同行，哪有不生的道理？决定得生啊！啊，我们要学经典上的教诲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执中得本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永得净土。啊，这个极乐世界在变法界、虚空界里面，没有能够跟它相比的。多一尘不好。啊，实际上多一尘都不是其他法门能够跟他相比的。啊，他只不过是晚500年，他是决定入三昧的。啊，时间上耽误一点小事情。啊，极乐世界确实上度等觉菩萨，下度地狱众生，真叫普度啊，一个都不漏啊！只要你能信、能愿、一向专念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成佛。这是事实。这地方能不去吗？啊，高级的发生菩萨。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回头想想我们自己，我们能舍弃净土吗？搞其他的法门吗？啊，设法世界，诸佛如来。没有一尊不宣扬净土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，都是劝导大家往生，快速成佛。这是诸佛的慈悲也， 真是慈悲啊！啊，问题呢是听众听到的人有没有善根福德因缘？如果善根福德因缘深厚，一听他马上就相信。啊，我们对于这个十岁小孩念佛三年往生，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我们跟他相比差太远了。小孩七岁为什么听着就相信？就真干。啊，我们要搞几十年。搞个四五十年这是相信。啊，搞到六十年才肯放下。跟小孩比真的差太远了。啊，在底下取向分别虽动大佛天求出轮回终不能得。那什么呢？着相的过失。着相是什么？你对这个世间有留念，你放不下。啊，小孩能往生，他觉得极乐世界好，他可以放下这个世界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念。啊，爸爸妈妈都欢喜，也没有留他，啊，也没有就是那种亲情伤心的事情，没有这种表情，啊，真往生了，可见爸爸妈妈对敬重的信心，啊，小孩做出榜样，啊，坚固念佛人的道心。万万不能着想，不能把世间法点滴丝毫放在心上，都是错了，彻底放下。啊，那用什么方法来处事？随缘。啊，随缘当中尽心尽力，不取预想。啊，我们中国俗话说，我们淡尽人事，后面一个听天由命。啊，这就很自在。在这个时代，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艰难困苦，我们遇到了。我们知道传统文化的好处，知道佛法的殊胜，啊，但是不知道的人多，知道的人少，希望知道的人像毛主席所说的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我们服务的项目就是宣扬传统文化，宣扬佛法。至于成功失败，那是听天由命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做成功了，我们不鞠躬。啊，这是上天的保佑，人民有福。啊，全世界的人民有福。做不成功，我们尽心尽力，功德圆满。我们的功德圆满，终身没福。啊，那做不成功。啊，所以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圆满功德，不必计较得失，一切祖宗在加持， 三宝在加持，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无论是事法，无论是佛法，都不需要分别。就是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”啊，佛法不放在心上，何况世间法？你的心才清净平等处。啊，我常常劝勉大家，把一切放下，把阿弥陀佛请在心中，晚上做梦也念阿弥陀佛。那心里头没有别的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不存在，都不放在心上。修行到这个功夫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那为什么？你心里头真有佛了，真有阿弥陀佛，你决定到极乐世界。那你往生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一定出现在你眼前，那接引你往生。下面说，再者，念佛人都是六根尽念相继。啊，这个话《楞严经》上大势至菩萨说的，都是六根身心清净。我们修清净心的方法啊，舍是什么？收拾眼，不看外面的事，收回来；耳，不听外面的音声，收回来；这我们做不到。这是什么人修行的方法？法身菩萨啊，圆教初住以上，观世音菩萨就是用这个方法，他用耳根，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啊，法身菩萨。我们怎样呢？我们眼看看得很清楚，听得很清楚，不要放在心上就清净了，放在心上心就被染污了啊！我眼看耳听不入心啊，不要放在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是分别，第七是执着，我不分别不执着，我不用心啊，不用啊，所以佛家讲的三心二意，三心就是阿赖耶摩那意识，叫三心，二意呢就是意识跟摩那啊，不用这个。没有第七识就不染污，不用第六识呢就不分别。啊，分别是第六，染污，染污你喜欢它，你讨厌它。啊，懂这个念头就染污了。啊，学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学，尽量不分别。不知足啊，看到听到想到，万法皆空，万法皆如，提起这个来做关照 啊，一切法了不可得啊，《金刚经》上也非常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我动念头了，啊，动贪心了，动嗔恚了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心就平下来了，啊，就不会再发脾气了。紧要关头啊，要能觉悟啊，哎呀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啊，那个贪嗔痴慢都服了，都下去了。这是好办法了啊！净念相继就是这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念相续，分别没有了。学阿公阿婆啊，不管对什么人，不管对什么事，他都笑眯眯的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声一声阿弥陀佛。对着你，没有第二句话，这就是净念相继啊，他没有分别了，没有分别，当然没有染污啊，因为分别比染污境界高。啊，菩提心是觉而不迷，啊，怎么不迷呢？知道这个世间一切法是生灭法，是相似相续的法，不是真的，不可得。如果你能常作如是观，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这个念头马上就起来，你就全放下了。我们的身体能得到吗？必须要晓得，一秒钟比一秒钟老化，哎，前一秒钟跟后一秒钟是两个。想不是一个啊，过去的永远不会再回头，过去的痕迹都没有啊，一秒一秒过去啊，一秒一秒相续啊，相续跟过去不是一个相，里头有差别。那如果我们拿最后一念来说，啊，人在垂死的时候，气还没断，气断了最后的一念，前后是两个世界了，不是一个世界了。于是我们想到印光大师，每天看那个四字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万念放下，毫无留念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不是去享乐。是去修行正果的啊，到极乐世界妄心就没有了，完全转八识成四智啊，极乐世界没有用妄心的人，一真一切真，所以这是无比殊胜修学的道场。十方一切诸佛都赞叹了， 一切诸佛都劝我们了，我们能接受这大善根大福报啊！啊，不能接受这是迷惑，不是别的啊，还有严重的迷惑，你还不能相信，还不能接受。啊，那么我的经验奉劝给诸位，只要对大乘经教一天都不放松，你一直努力学下去，一遍一遍熏修啊，有五六十年的时候相信了啊。我26岁接触到佛法，啊，到85岁完全相信，再没有丝毫怀疑了，啊，所以读这个经，读这个注解，无量的欢喜，啊，天天读，遍遍有新意思。遍遍都有悟处啊！我们分享一次比一次清楚，一次比一次深入啊！诸位要细心听，细心来看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了啊，其微无穷。这一部经也是通了，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随便展开都是其微无穷啊。用一部经是禅定，不散乱的啊，看许多东西心就乱了，心就杂了，不如看一种，哪一种好，样样都好，没有分别啊。喜欢看哪一种就看哪一种，不要改变啊，改变就吃亏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心乱了底下这一段，佛的化身在哪里？就在当下，不来不去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“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”。啊，这个境界里头，时间、空间全没有了。啊，要证得。特别是凡夫要证得如来究竟圆满的境界，经中是最有快速的啊，真正是无障碍的通道。我们遇到大信呐、啊，真的是盆基心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，被我们遇到了，遇到要不认识，错过了，那叫真可惜啊！啊，遇到一定要把它抓紧，一定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持戒念佛，这个要干啊！真能持戒念佛，就能断烦恼啊！持戒一定要想到根本戒啊！为什么现在的戒不能持啊？ 都是没有在根本上下功夫啊，所以他自己把握不住。根本是什么？根本是净业三福第一福。啊，如何落实？我把它具体化了。啊，落实在《弟子规》，落实在《太上感应篇》。讲因果啊，因果要讲透啊，要搞明白了，我们就决定不会堕三恶道。那后面修十善业道，我把它称作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啊，儒释道从哪里做起？从三个根上做起，没有这三个根，确实假的。为什么多少人修行几十年还会退转，还会改变啊？经不起外面环境的诱惑，原因是什么？这三个根没扎稳。那古人这个根是从出生到三岁扎的，那个扎得稳。古人有个谚语说，三岁看八十，三岁的根扎稳，八十岁不会变。这母亲的功德啊，永远不会变的啊。随着三个根的教育比什么都重要，这是戒律的戒律，根本的根本啊。得真干，极乐世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不是真干，极乐世界去不了。我们必须得记住啊，极乐世界种种庄严，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能不想去吗？啊，一定要求，一定要放下啊。世尊劝我们呢、啊，我们要会听呢、啊，要能听得懂啊，要能体会到世尊说法他的真实意，是帮助我们一生成就。当生成就的佛法只有这一门，不相信的读这部经会相信，有这么大的实受力。这一部经是经中的第一经，非常圆满，非常重要。那希望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能够明了佛对我们呢设这一部经典用意，我们要报奉恩，信愿持名往生净土是真正报奉恩啊，真正满佛的愿望。他这个经没有白讲，我们遇到真的得度佛，没有说假话。 句句真实。我们如果能信，能愿啊，信得过，真正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像这个经上所说的，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这就对了啊，必定得生净土。可见净土法门真正是胜过诸行。佛对谁说？对根熟的人说。什么叫根熟？他听了真心，没有丝毫怀疑啊，真正能听懂，真正一心专念，决定求生，这个人叫根熟众生。啊，这个人这一生当中必定得生净土。啊，生净土就是佛菩萨度一个众生成佛了。啊，生净土跟成佛是同一个意思。啊，生到净土没有一个不成佛的。啊，这念老劝导我们，机会不能错过，这一错不容易再得到。夜色人生你有什么能力脱离六道轮回？啊，那就是说不修净土，在小乘要证得出果，保证你不会堕三途，你没有出轮回啊！但是虚陀环顾天上人间七次往来，人间寿命到了升天，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，七次往返证阿罗汉果，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啊，所以他在六道是有期限的，这个期限也相当的长。为什么？人间的寿命短，天上寿命长啊！人间天上七次往返，多长的时间？你在六道轮回当中啊，虽然不堕三恶道，三善道也有苦啊，你能不受吗？大乘华严圆教初信位的菩萨啊，断烦恼跟出国小乘出国相同。那么大乘从初性位 逐渐提升，提升到其性位，跟小乘阿罗汉相同，我们就知道在这个世间修行是多么的艰难。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到那个地方就做阿惟越致菩萨。这个账要会算的，要把它算清楚啊！你愿意走这个远路，还是愿意走近路？啊，说实实在在的话，在这个世界，就算是大乘，你竟是能够啊得到初性位，从初性提升到七性，很长很长的时间。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他早就成佛了，他早就圆满了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实现都还没有得到，啊，人家已经证得妙觉果位了，这个账要算清楚，要算明白，我们就会回头，老老实实的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确实，我们没有能力在这个世间修行成就。啊，纵然有能力，那谈时间快速，西方净土成就快、稳当。真是决定不虚啊！那我们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，极乐世界能不去吗？能把它舍下去吗？舍掉吗？舍掉之后，你到哪一年才能成就？永远没有希望了。这个机会无量劫来就这么一次，你要是抓不住，那就太可惜了，你就真错了了，这不是假错。啊，真想成功，真想往生，最近我们得到一个信息，10岁的小朋友往生，啊，他也是跟一般人一样，念佛3年，一心专注，他7岁开始念，日夜多念，拼命念，3年，哎，10岁往生，欲知是知啊，没有病痛啊，没有不正常啊，那真走了，这是现身说法。告诉我们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小孩不会说假话。 给我们做个好榜样。我们看了听了怎么办？啊，真正有一点智慧，肯定是向他看齐，一定要跟进啊，不能错过。啊，小朋友，听说极乐世界好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，一心专注。啊，三年成功是正常的。我们看到净土圣贤录、往生传里头，许许多多的往生的人，通通是三年。啊，那么这个小孩也不例外。这个本子啊，夏莲居老居士用了10年的时间成就这个版本。尽善尽美，他做到了，真难得了。啊，黄念老的嫉妒，这是真实智慧。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！能不是菩萨化身来救度末世众生吗？啊，我真诚相信，没有丝毫怀疑。那别人提出质疑，我一点怀疑都没有。啊，这部经把极乐世界讲得最清楚、最明白。啊，无经一论你都找不到。我们看了之后，会生决定性。我要到哪里去？我要干什么？啊，我要真念呢？我要分秒必争呢？啊，尤其年岁大了，光阴有限，每一秒钟都不能空过啊！这一秒钟空过了，没有念佛就是空过，分分秒秒都要抓紧。求生净土，那往生的正言就是信愿持名。那本经里面说了八个字：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。那说清楚说明白，希望念佛同学真正生精进心。那精是纯而不杂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叫精。精是进步，绝不退后。那精进落实在哪里？落实在 一念念佛，成就三昧，俱生彼国故。啊，这都是彭济卿所说的。啊，一念念佛，一个念，没有第二念，这说明都放下了。一心一意都在念阿弥陀佛啊，念久了就得三昧，念到功夫成片，往生就有把握了啊。那么念佛人求的不求别的，就求功夫到三昧啊，决定往生，没有丝毫怀疑。佛大慈大悲啊，劝导我们止恶行善啊，特别是善终之王就是持名念佛，没有比这个更善啊，这个信息太殊胜了，真正是无上第一信息啊，让我们知道怎样修善，修大善，修究竟圆满之善，原来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，在世间做什么样的好事都抵不上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你细心去揣摩啊，去观察，真的啊，叫为什么？因为这一句佛号，纵然这一生你不想到极乐世界去啊，你念过一声阿弥陀佛，这一个善根将来遇到缘会成熟，成熟就因为这个因会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成佛。世间再大的善也做不到，也不能送你到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以前不知道啊，疏忽了，因为干别的善事比念佛大了没有想到念佛之善，善中之王啊，一切善法里头没有任何一个善法能跟他相比，你不念佛还念什么啊？所以念佛要分秒必争，一秒钟都不肯空过啊！那是什么？那是我们积大善啊，积功累德了，无过于这个大善能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。